除了现有的国防电子技术，我们还正在开发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，包括用于防御区域的物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正在为构建创新和未来防御系统做出贡献。 HANA Systems 公司的另一个优势是网络安全和防黑客入侵。 刚才是对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将其技术应用于军工领域的报道。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，也欢迎大家关注外语广播的微博微信，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。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。Coming up next, Fair Works Beijing。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青叶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